你好，我是齐云强，为你带来学院新闻。除了金子来自南非等七个国家的联合入境外国，卫生部长凯瑞·贾马鲁丁强调，该部将加强基因子检测，同加快接种加强剂疫苗，以防止 B.1.1.529 新变异突株在外国扩散。另一方面，从11月29号开始，无达到新冠疫苗接种年龄的小学生，每个星期必须进行肝病检测。凯瑞指出，此检费用将由教育部承担。他表示，校方每个星期需要轮流随机抽出10%的学生进行快速抗原检测，以避免学校爆发感染群。截至今日中午12点，我国新增5097宗肝病确诊病例，累计病例261,9577宗。在新增的病例中，只有1.6%或者84宗的病情属于 T3 到 T5 阶段。另外，今日有5352人康复，累计康复病例252,245宗。目前有510人在康复病房接受治疗，258人需要呼吸扶持器。交通部长达德斯瑞加上表示，国内所有航空公司有必要尽快调低机票价格，而无视政府的过度干预。他表示，目前的机票天价，特别是飞往沙劳越的机票，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他指出，好多人对飞往沙劳越的机票价格太高感到生气。比较上别指出，交通部已经同马航、亚航及马燕航空开会，讨论降低机票价格的必要性。在这次会议后，马航同意增加班次到沙劳越，以及在12月调低飞往沙劳越的机票价格。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Dr. Sri Alexander Natalingi 指出，政府将于近期内公布向农业业者发放的财务延迟，以减轻其他人营运成本的负担，进而降低市场商品价格。他说，这项财务延迟预料能协助农业业者吸纳成本，比别爱转嫁变消费者的双重成本。另外， Alexander 表示，苗小铺时刻关注任何有关价格双涨的课题，特别是食物和必需品，因为这将会为人民造成负担。对此，苗小铺执法人员和价格监督员直接检查全国物价，以确保物品价格包括食材处于稳定。部长也提醒消费者使用苗小铺推出的 Price Catcher 应用程式，以发起必需品价格的最新资讯。科学工业及革新部副部长达杜阿曼阿姆扎哈辛指出，该部门正进行几项研究，以降低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。他说，包括食材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已经近期内上涨，不仅是因为产量减少，也与肥料和农药供应问题有关。例如，艺术协文化部将改善马来西亚民俗体验计划指南，以配合需求，鼓励更多乡土群体投身于民俗领域。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表示，有关改善方案包括限制实体或者个人作为营运商的注册范围，在马来西亚半岛扩大到10公里以内，在沙巴和沙劳越方面则扩大到50公里以内。以上的学院新闻是由胡淑梅编辑。